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特别提到，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这一条出现在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的内容中。意见强调，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那么，新时代老龄工作有哪些新特点？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能多大程度地解决养老问题？要实现以家庭为基础，让成年子女照顾老人的养老目标，住房、医疗、养老等政策体系如何同频共振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首先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老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的执行主任张坤玉老师。坤玉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丽云老师。丽云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了，那内容是非常丰富，还有很多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坤玉老师，就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么一份意见？ 它是这样的哈，因为咱们国家其实七普的调查的结果哈，就早就已经出来了。咱们国家呢，现在60岁还有以上的这些人口呢，现在已经到了2.64亿哈，占总人口的比重呢，那也比呢2010年的时候呢，上升了这5.44%。啊，老龄化率的这个程度啊，相对来讲已经是比较高的了，这是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国情。那么第二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同时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少子老龄化。我们刚才提到，实际上呢是我们的老龄人口，第一个是数量多，第二的话增长速度快。第二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呢，在我们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这个情况基础之上，我们这种出生人口少子化其实是非常的迫切哈，这个也是当前的政府包括社会包括家庭也特别关注的一个点，所以现在三胎也放开了哈，这个都跟当下的国情紧密的相关。第三点的话，我们其实经常呢在做养老研究的时候会有一句话，就是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老龄化发展快速阶段的时候，有几个特点：未辈先老、未富先老，还有未老先衰。未辈先老，比如说既然这么多的这个老年人口，那么我们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甚至老人自己，包括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有没有准备好，甚至我们这个行业相关的政策等等等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之前还处于一个快速的建设中青年力量、改革的、开放的、工作的、朝气蓬勃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这个老龄化一下就来了，并且速度还非常之快。所以我们老在说未辈先老，那第二的话呢叫未富先老。因为中国虽然在 GDP 全球呢是处于第二位，但是我们的人均 GDP 相对来讲是不高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做大量的建设呀、支持啊、发展呀、研究啊这种状态。那么我们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国情基础上来做的这么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即使像上海、像北京，在全国经济发展非常发达的这种城市，尤其是这种一线城市，其实老人的平均的退休工资也就是才4000块钱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是这种状态。所以呢，我们是说呢叫未富先老。那么还有一点呢叫未老先衰。现在说已经进入到60岁以上的，尤其是70岁或者80岁的这些老人，基本上共和国的同龄人啊，或者相对来讲呢前一点后一点，就是他们的身体其实大量的之前呢都是在工作 为社会单位为家庭去付出，所以呢身体的这个情况哈，相对来讲呢是不太理想的。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说说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呢就是慢病，那可能会 1.5 种以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很多老人吃药吃一把，对吧，五六种药好几种药一起呢都这么来吃。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情的基础之上来干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第四点的话呢，还有一个国情是什么呢，其实就是421的家庭，四个老人一对夫妻再加上呢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说在各个背景发展基础之上，那我们现在推出来这样的政策其实特别的迫切，也特别的有意义。第一的话，我们中央这次是国务院来牵头发了这样的一个文件，是等于是对咱们国家就是养老或者老龄事业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跟文件哈。第二的话呢，那么它对整个行业、对时代、对国家，甚至对家庭、对个体来讲，都有非常重要的长远的意义啊。它应该会作为咱们国家为老服务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性的一个政策跟文件。所以呢，我想呢，在这个背景的基础之上，那可能我们相关涉及的一些领域，尤其是为老服务的，不管是产品还是消费还是服务还是上下游生态金融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围绕着这个政策去进行解读，那么去呢重新梳理自己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给我们的这个老人或者家庭或者给这个行业哈，去提供很好的这种服务跟支持吧。 嗯，这份意见的发布是正当其时。刚才呢，坤云老师也提到了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这个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2.6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呢，相比2010年是上升了5.44%。那么新时代的这个老年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有哪些新的需求呢？丽云老师， 现在的老年人跟以前老人，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他们迈开步子走出家门，他们需要社交。他们需要参与到文化体育的这种活动当中来，而且呢他们有比较强的求知欲啊，愿意再去学习。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要满足他们最新的这两项要求，就是迈开门出去有交友活动，需要朋友，然后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可以做的，他需要我们的社区呢有对应的一些配套。实际上呢我们传统的老年的这个供给呢，主要的需求呢就是一个生活照料的问题，就是能够满足他的一个日常的生活需要，一日三餐的供给，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医疗需求，这就是传统的意义上到今天为止也还有这个需求的。除此之外就是他们有很丰富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我觉得可能就是传统的和我们现在的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 嗯，的确如此哈，现在老年人呢都很活跃，可能我们的父母哈玩起朋友圈来，玩起网上的这个社交圈来比我们还要频繁。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的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呢，一共有8个部分。然后这里头除了说要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之外呢，特别把这个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还有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的社会作为了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总体来看的话，这次的意见相比于之前的我们的老龄工作的规划有哪些突出的特点？那坤云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您是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 他是这样哈，这次的这个政策其实呢像主持人说的，确确实实一个是非常的完善，第二的话呢也比较的有特点哈，跟之前有一些差别。几个方面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咱们就光说差别的这个部分，要是说健全养老服务体系，这个其实之前咱们一直都有在说，就不再赘述了。那我是说这里边提到比较多的第一点就是完善老年人的健康支撑体系啊，一个是我们现在在说健康中国，第二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养老。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其实是日渐提高，但是我们就会发现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带病长寿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都会带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减缓，就是让健康老龄化，能够在老的时候还能够有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有积极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我想呢这个其实是老年人的一个健康支撑的一个体系，从各个方面多维度去来构建这个事情。并且我们刚才也提到说是未老先衰也好，或者是说呢带病生存也好，这样的话让他怎么样能够在青年或者中青年阶段的时候，甚至对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体检、日常的健康管理的时候，就能够去监测他，让他能够呢更好的 的去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很清晰的一个认识哈，这是一个点。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也觉得非常之重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不是说完全退休就在家里了，而是说要积极的参与进来，也提到让我们的老年人更多的比如说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社会或者企业，或者是说有一些公益的一些团队当中来积极的发挥余热。因为我们现在看其实很多老人退休以后身子骨特别好，尤其是像一些高知啊什么的这些人群，其实思维非常活跃，尤其是他人生的阅历经验很丰富。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怎么样就是促进老年人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就业也好，包括参与程度，所以大家要关注老年人社会参与工作方面生活方面交际方面圈层方面等等等等，它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不简简单单是指这个工作的这个方面哈，更多的其实是让老人从家庭走出来跟我们的社会去做一些融合，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我估计后续应该还会有一些相关的具体的政策，可能会继续的来支持哈。那么还有一点，这次也提到，就是要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嗯，其实之前我们在有一些房地产或者一些社区的规划设计当中，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老年友好型社会。但是具体的是怎么构建，对吧？老年友好型社会有哪几项指标？我们知道卫健委牵头，现在已经在着力打造。啊，老年友好型社会它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就是把它单独提出来来构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点。另外还有最后一点，我也觉得非常之重要，就是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提出了银发经济这个概念，实际上但凡就是跟老相关的这些产业或者一些这些板块，它都是整个生态。我们其实经常说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当中去了，六十岁以上的将近20%的时候，并且逐年提高的时候，绝大部分或者是已经占了1/5，未来还继续增加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个行业其实都是需要为我们的老年人群细分一次。我们自己最近提了一个新的概念，万物加养老。啊，不光是行业要跟未老服务跟养老去做一些细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所有的服务跟生态，对吧？你的银行，我们说鞋化妆品服装旅游未老服务等等等等，这些甚至房子，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去做一些细分的。所以在这个细分当中，他就提到了是这个银发经济，它是一个整个大的一个经济新的一个增长点跟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蓝海哈。所以我想呢，不光跟家庭相关，而是跟我们的企业跟我们所有的行业都去相关哈。所以呢，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跟这些去做一些结合，就是未来把自己企业的发展跟行业发展的东西呢重新的做一些梳理。主持人， 嗯，整个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现在不说是要为这个适老化做准备了，而是各行各业各个层面都要开始进行适老化的改造了。刚才呢，我们和昆宇老师讨论哈，确实这份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内容非常的丰富。在这个意见发布之后呢，我们关注到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这一条呢，是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并且一连好多天哈都是热度不减。那么为什么这一条会特别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林云老师， 因为这一条是心声，是大家的心声。啊，就说到大家的痛点了，或者是也说到了大家最希望做到的那一点。其实儿女呢，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不得不离家特别远。但是随着父母的年龄的增长，40-50岁以上的中年阶段的人呢，他们其实都在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一旦自己的父母生病了啊，不能够自理，或者说需要身边有人照料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难，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担忧从40-50岁开始，一直要担忧到真正的就是老年人，他生病的那一天，他一直都在担忧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政策文件呢，其实把大家心里想说的希望能够实现的一个愿望呢，在文件当中陈述出来了，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包括我本人在内，其实我已经在3-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我要照顾他们的话，我怎么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要去考虑的啊。老年人呢，他的这种照料的需要，我们说是刚需，必须有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对于社会上能提供服务的，我们说可能有，但是你比如说请这个居家照护的人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情感的依托。子女就不一样，子女在身边呢，他除了解决或者是照顾你之外呢，他能跟你聊天， 他会关心你，说一些很多话哈，陪你做很多事情，这个其实是有陪伴价值的啊。我们说亲情的这种陪伴，对老年人来讲也能缓解他的孤独问题。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些措施确实能够促进就近照护的这个能够实现的话啊，我觉得这个会大幅的提升这个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这项呢，我们可以想象出来，这项东西呢，如果想要落实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要满足一个居住权，而且还要就近。 嗯，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一条哈，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房子够不够大，够不够住？不够住的话呢，我怎么来解决父母跟我们就近居住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最现实的。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两个调查数据哈。那么在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的话题冲上热搜的时候呢，不少媒体哈通过微博来做了调查，比如说针对子女的意愿，您是否愿意与父母同住的调查，在5000人参与的投票选择时，1/4的人愿意和父母住在一起，1/4的人不愿意，担心会产生矛盾，而接近有半数的人选择了有条件就近居住是最理想的，也就是。就是说呢，几乎有3/4的人希望和父母的距离再近一些。那么父母是否愿意与子女同住呢？也有媒体呢针对老人的意愿做了专门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年纪越轻的老年人，比如说刚退休啊，身体健康硬朗的老人，和子女同住的意愿相对比较低。有的是比较理解子女对小家庭不被打扰的期待，有的则是希望享受自由，不想以前被子女拴着，现在被孙子孙女拴着。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变差之后，特别是独居或者是年纪大了之后，老人的意愿会发生一些变化。独居老人和高龄老人愿意和子女同住的意愿是最为强烈的。当然这个调查的基数呢是有限的，另外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意愿也不相同，但是这多少还是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些想法。那么养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都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也想请教一下昆玉老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子女的意愿，说到了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意愿，那么从我国现在的国情来看，居家养老是不是目前最为现实的养老方式？ 确实是，因为咱们国家之前在构建养老服务体系当中的时候呢，就提到就是社区居家机构，然后呢三位一体，然后再加上一个叫医养结合。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咱们还提了一个从国家层面提了一个9073，90%的人呢在家里养老，7%呢在社区，3%呢到机构当中去。所以我们会发现97%应该都是在家或者社区，对吧？因为社区其实就是居家呢养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全世界啊，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国家包括地区来讲，就是 aging in place 其实就是就地养老的这种概念，其实都是全世界啊非常推行的啊，也都是适合各个文化的这种方式哈。这个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的话呢，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那么越是到年老的时候，越是希望跟子女啊，跟自己原有的圈子呀，甚至原有这些生活呀、配套啊、亲戚朋友啊，不要太孤单了，或者是说呢太寂寞了这种状态哈，大家都愿意在自己原有的这个家或者是说圈子当中呢去来做一些养老的这种概念。那么第二点的话，就地养老或者叫居家社区养老的成本是最低的。为什么它会低？是因为我们只需要对家或者对社区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或者一些相应的功能的配置，这个就 OK 了，我不太需要再新建大规模的物业房屋，甚至配备大规模的这个团队，那么去做一些服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城市整个的土地，第一非常稀缺，第二的话建筑成本、人员成本相关的成本相对来讲非常之高，所以呢它也是最最经济的。那么第三的话，它对老人的身心发展，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要做这个健康支撑体系，对吧？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其实都特别的重要，对吧？因为中国人其实原来老讲孝，说是儿子背着父亲，其实他就是一个代际传承，就是家族跟血缘。这点上面去呢，东方文化呢应该会比西方呢他可能会更关注血浓于水，这个是咱们经常提的这种状态哈。所以呢就是他也特别适合啊，就这种代际，就是这种大家全龄化呢一起呢来做这么一些事情。因为老人跟孩子接触，跟子女接触，跟孙子辈接触，既然叫社会参与，刚才提到我们的文件当中，就是跟不同人群的参与，对吧？跟不同圈层的参与，这个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其实呢，真的就是很适合中国的国情。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其中特别提到，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这一条出现在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完善相关支持政策的内容中。意见强调，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那么，新时代老龄工作有哪些新特点？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者共同生活，能多大程度地解决养老问题？要实现以家庭为基础，让成年子女照顾老人的养老目标，住房、医疗、养老等政策体系如何同频共振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老龄产业政策研究课题组的执行主任张坤玉老师，以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教授张丽云老师，一起参与节目的讨论。好的，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话题。我们知道随着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以及核心化，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是在逐渐下降的。那么我手头呢也有这样一份2021社区居家养老现状与未来趋势的报告。报告显示说呢，65.5%的老年人独立居住，仅有26.8%的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甚至在80岁及以上高龄的群体当中，老年人独立居住的比例达到了40%多。刚才我们从子女的角度和老人的角度也说到了大家的意愿，大部分呢还是希望等老年人年纪大了之后呢能够与子女同住，但是多少不管从子女的角度还是老人的角度，毕竟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么说到底，这个老人与子女的这个距离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丽云老师， 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一碗汤了，住在一个小区，然后呢甚至于在一个楼里，甚至于对门或者是邻居，但是不在一个屋檐下，这是最好的状态。 这个一碗汤的距离呢，说的就是端一碗汤过去汤不会凉，既不必共处在同一个屋檐下发生矛盾，又能常来常往互相照顾。这个可能是很多老人在年纪大了之后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最希望与子女的这种状态，也是子女最希望的一种状态。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老年人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身体状况不同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心态也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觉得跟老年人的年龄和他的身体状况是直接挂钩的，跟年轻人没有太大关系。正常情况下，如果老人他自己能够自理的情况下，他希望自己能够居住，老伴儿也在，然后呢身体完全能够自理，这种情况下他愿意自己居住，而且他愿意居住在自己原来的社区里，他对靠近子女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或者说没有需求啊。但是一旦他上到70岁，我个人评估了一下，应该是在70岁以上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甚至于我们说出现一些问题的情况下呢，他这个时候就对子女也离自己近一点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个刚需了，而子女也在这个时间点上会意识到说需要离父母近一些，那么双方之间呢其实互相都有这个需求，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需要解决一个就近居住的问题。就近居住的问题呢，我观察了一下我身边的他们处理方法，一个呢就是再买一套房，在小区里面再买一套房，或者再租一套房，小面积，面积不太大，然后把老人呢带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一个小区里不同的房间，然后呢他可以去照顾他可以去照料他。但是呢对一线城市来讲呢，即便就是说呢你买房那就成本就至少是几百万，那么对于这个租房来讲呢我现在知道的，比如说30多平米40平米一居室，在北京也要房租在4000-5000所以对于咱们这个现在的工资水平来讲呢还是很高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即便是中年的生活就是有一些积累之后，他仍然也负担不起这个房租成本所以我个人评估呢，如果是在70岁以上的这个70岁以下的，我们说除非出现一些重特大疾病需要临时照顾那种，正常情况下呢现在70岁以上以下的人呢基本上不需要你照顾，他有他自己的圈子，他有他自己的朋友圈子，他过得很好但是70岁以上之后身体的机能下降之后呢，他就希望能够就近居住，那么去买或者去租对于个人完全承受这个成本的情况下呢很难去实现，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设施的供给比如说你有一些 福利性的这个符合这个老年人居住条件的无障碍的这种设施齐备的啊，这种条件的房子能够让孩子去居住啊，然后呢政府能够提供的房源又能够覆盖什么呀，城八区或者是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离的又比较近啊，在我们说的四五环边上啊，这个区域范围内啊，政府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充分的供给的情况下，我认为就可以去实现就近居住啊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了，因为孩子已经觉得很满足了啊，尤其是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所以如果说政府要去满足这样一个基础设施的供给，他要去花钱买或者花钱来租啊，然后还要进行装修改造完成设施，所以这也需要政府有大量的投入。那么是不是说可以引入企业进行一个微利化的经营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啊，就是如果说你开放这个养老产业市场，那么它可以去运营就可以，但是一旦进入企业之后，我们说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吧？那你怎么样去控制呢？还是有难度的。所以如果说你借用公共租赁租房的这种政策，这个如何去监控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是的，想不想是一回事儿，那么能不能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们知道要实现老年人与子女的同住或者就近生活哈，要取决于意愿和条件两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次的意见呢，专门就提到的是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我们看到这个用词哈，用的是鼓励这两个字。那么这个词的提法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有什么样的政策引导作用呢？昆玉老师。 我是觉得这次这个政策哈，就是鼓励两个字呢，其实说的非常之好。第一的话呢，它不是强制性的。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确确实实像刚才张老师跟主持人提到的，它确实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不一而足，就是不能就是统一的这个完全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现状哈。那第三的话呢，所以说我们只能去做鼓励。有条件的对吧，您就去做，如果您没有条件那你就不用去做，对吧？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引导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能就会在一些未来的一些政策或者是说一些支持上面去呢，那么是不是给到有一些倾斜这个状态。我是说因为这是一个多行业联动的这么一件事情，刚才可能也提到跟对吧你的这个房子相关，跟你的户籍相关，跟医保相关，跟你的工作半径相关，跟你的圈层相关，甚至现在还有很多，因为我们说现在就是都在国内的，你可以就近居住，对吧？啊，鼓励。那如果说子女压根儿就到国外去了，那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也不是特别现实哈，并且呢，就是这个里边确确实实涉及到就是。年轻呢大家都为了工作对吧，然后有了孩子想给孩子有一个好的学校，那老人的话呢肯定愿意住在自己原来的社区或者相对比较熟悉的圈子里面去，那么跟子女的工作的单位的圈层甚至跟孙一辈的这个学校的圈层之间的距离就不一定那么的合适。所以呢刚才咱们也在提到呢，就是那么是不是年纪大一些了，70岁75岁以上的时候，那么这个距离相对来讲会好一点。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鼓励的话，那么是不是给子女，如果说家里边有这样的有这个老人的话，那是不是多给一点时间探亲假也好，或者是说照顾假期也好，对吧？因为我看其实在有一些政策当中也提到，就是要做我们的一些家庭的成员的一些未老服务啊什么的，这些培训呀，包括有一些补贴呀什么的这种状态。那么如果离得近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相对来讲会更好一点，你有时间，如果说你也有这个技能，对吧，那么你也愿意去投入啊，对吧，花时间花精力，那政府呢是不是可以给予一些支持哈，不管是在补贴方面，包括假期方面去，那么甚至在工作的时间方面去，那么相对来讲呢是不是呢都是可以呢做一些这个统筹的这么一些考虑哈。因为至于说鼓励这两个字怎么样能够落到具体的政策当中来，我觉得这个也需要时间，根据国情，根据地区，对吧，那么根据各个家庭的情况啊，其实也不太一样啊，主持人。 嗯，具体到每一个家庭哈，实际条件不一样哈，可能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呢整体来说呢，政策还是来鼓励的。那么政策的这样的一个鼓励，更多的是让今天的老人以及未来的我们能够多一些养老选择的保障。那么目前来看呢，因为对于子女来说呢，也毕竟是有养老压力的嘛， 所以社会化的支持体系也应该相继的跟上。那么要实现以家庭为基础和让成年子女照顾老人的这个养老目标，应该在哪些方面创造更多的条件？相关的不管是养老啊还是医疗啊，包括这个居住的保障体系，应该怎么样来同步的同频共振呢？请教一下令云老师。 从这个文件上来看的话呢，它是把老年人作为一个服务的核心，然后围绕它提供一定的制度供给，而且呢作为一个可持续或者长期性的一个战略方向来讲呢，他做了很多的设想或者是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好。长期看的话呢，老年人将会成为人口的主体，对吧？那你不围绕它进行一个制度建设或者服务建设的话，那你肯定就不能够满足未来的社会需求。它也不是单纯的只考虑到老年人，它对出生的新生儿的这个生育率的这块也有考量啊，就是一个综合的政策措施。那我个人认为呢，最重要的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另外一个是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我觉得其他的问题都是排在后面的。老年人的这个孤独问题涉及到了一个子女的陪伴和养老照护的问题啊，它跟人性有关系，跟感情连接有关系。有些是可以通过子女来完成的，但是有些也可以不通过子女来完成啊。比如说有很好的老年照护机构啊，很专业的服务人员，他也可以在情感上呢去填补老年的这种孤独。医疗满足呢，从现在我个人观察来看的话呢，这个老年人呢主要的医疗需求是慢性病的。他现在对慢性病的需求呢，还需要老年人呢每个月甚至于两个星期就要去医院去开药啊。我觉得这个制度不是很友好啊，因为老年人的慢病呢，他用药是很常规的，这个降压药啊、降血脂的啊，常规用药的情况下，应当允许。要么就是自动配送，要不然呢就一次性呢开3个月或者是半年的药。当然你涉及到了一个管制药物另当别论啊，只要不是管制药物的，那么我们这种常用的慢用药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友好便利的措施。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老年人在就诊的时候他并没有优惠措施啊，包括比如说挂号的时候，比如说你达到什么年龄你去挂号的时候可以一键生成啊，就是你只要去挂马上就能挂到，或者是优先啊，仍然还需要去排队，还要需要去抢号啊。我认为应该有优待制度啊，这是我能考虑到的解决孤独和医疗方面的两个。第三个其实上就涉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报销异地支付的问题。很多情况下呢，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报销呢，它是没有实现全国统一结算的，所以呢，老年人在异地就医呢，只能住院。啊，其实住院我个人就是过度医疗了，本身不需要住院的一个病，为了报销啊，然后去被迫住院，没有必要。那么他只要拿着医保卡，比如说75岁以上的老年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医，那你的这个就医呢应该可以进行直接结算，对吧？因为医保待遇基本上全国是一致的，对吧？三甲报销20%，社区报销20%，这个基本上是一致，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就是说你在某一区域报销的时候，你花的是这个区域的医保基金啊，但是这个可以完全可以去实现那个结算。这就是我提出来的几点啊，我认为可以实现的啊，而且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又对他们非常重要的需求的满足。 好的，昆玉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是觉得如果说咱们是真正鼓励的话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给子女照顾老人的时间，包括陪伴的时间。因为大家现在工作都特别忙，尤其是涉及到异地的话，其实回去一趟就探个亲，对吧？春节呀、假期呀，这个就太紧张了。所以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对吧，年龄段不太一样，你是按照年龄还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给呢，多一些假期，那这样就有陪伴了。这个时间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很重要。那第二的话，如果说老人生病了，那么是不是能够给到有一些这个假期会更长一些，这样的话呢就作为法定的假期呢能够去做一些实现。那么第三呢，如果说是法定假期的话，如果说子女自己可以去照顾老人的话，那么他在这个培训方面，尤其是在一些专业技能，怎么样去照顾生病的老人啊，对吧？甚至有一些认知症啊，然后包括有一些怎么具体的去洗澡啊，有一些瘫痪卧床这些，如果自己的子女可以去照料的话，那么怎么样能够给到有一些补贴，对吧？甚至给到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我也觉得这个其实会非常的重要哈。这一点就是要给到专业的这个培训，就是你光有时间有也去照顾，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他同时需要专业技能的这个培训哈，包括其实需要去做一些引导。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呢，确确实实就是完善社区或者社会的 为老服务的体系功能。因为这次也提到银发经济，其实它是一个产业生态的事情，全社会都需要去构建哈。所以我想呢，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哈。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我也建议呢，就是针对老人哈，因为现在其实对老人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北京啊，就是公交车60岁以上免费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优惠券啊等等等等哈，公园也免费啊。那我就说，其实就是针对老人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如果说他需要照顾的时候，那么怎么样能够相对来讲比较集约化，对吧？能够跟子女的有一些能够去匹配起来，这个包括评估啊，这个状态啊等等等等，就这个其实它也是一个一系列的这些工程。 确实相关的配套措施的落地呢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子女，孝敬父母时不我待，可能目前限于一些现实条件，没有办法和父母就近居住或者是共同生活，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发几条短信，多发几条语音，多打几个电话，有空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呢。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解读。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追逐年轻模样，当双脚踏上赛场，梦想记录荆棘时光。我是你的肩膀，梦想记录荆棘时光，我是你的肩膀。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